地空导弹第一营在北京清河的空军高级防空学院宣布成立，随后又在北京军区空军和南京军区空军各组建一个地空导弹营，就是二营和三营。后来国防科委在第二十实验室又组建了试验营及第四营。当时国防科委为了工作联系和保密起见，规定了各种导弹的代号，其中萨摩尔地空导弹代号为543，从此地空导弹部队也就被称为543部队。 成立不久，543部队就接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任务。1958年11月23日，满洲里火车站内，20多名来自地空导弹第一营的官兵们，身着皮衣皮帽，搓手跺脚，来回的走动，并不时地朝着苏联境内的方向观望。随着一阵汽笛的长鸣，一趟国际专列由远而近，缓缓地驶进了车站。列车没有靠近站台，而是混在了车站无数的货车之间，显然这样做是为了便于保密的缘故。列车的前后是闷罐车厢，里面坐的全是全副武装的苏联士兵。列车中间是一节节长平板车，车上褐色帆布紧箍着的神秘货物就是543部队的新装备萨摩尔地空导弹。从这天开始，一批批萨摩尔导弹陆续通过满洲里进入了中国境内。新兵器有了，根据协定，地空导弹第一营从1959年初开始，在北京郊区接受以斯穆斯基营长为首的苏联专家的训练。为了防止技术外泄，苏联方面也提出了严格的保密要求。听课的学员每人发给4-5个证件，进大门要证件，进课堂要证件，进发射场要证件，领保密本也要证件。各专业之间不能相互打听，课堂记的笔记教材一律不准带出课堂，学员们只能空手进出课堂。过于苛刻的纪律逼得学员们想出了一种既保密又有效的办法。上课时每个人集中精力牢记一部分内容，下课后大家凑到一起再相互交流。战士们在树荫下用大地做纸，用树枝木棒做笔，在地上画出一个个兵器元件，并默写型号和参数。待大家都弄明白了，便用脚抹去。理论学习固然是重要，但是总是纸上谈兵是达不到效果的。没过多久，一个检验大家训练成果的机会来了。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高手都举不好，至少远处掀起皮毛。

总是纸上谈兵是达不到效果的。没过多久，一个检验大家训练成果的机会来了。 1959年八月，地空导弹第1、2、3营开赴甘肃戈壁滩进行实弹射击试验，目标是运输机投放的拉-17靶机。靶机的时速为750至800公里，和2B-57D 高空侦察机速度相似。按照规定，每个营只准发射1枚导弹。靶机起飞后，制导雷达及时准确地捕捉到目标，即将发射的导弹昂首屹立在发射架上待命出击。当靶机飞进2营的发射区时，营长岳振华下达发射命令。随着一声巨雷般的轰鸣，导弹腾空而起，直插云霄。只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导弹并没有按预定的弹道飞行，而是严重的偏离了方向，失去了控制，拐了一个90度的大弯，在距发射阵地右侧20公里处坠地自毁。靶机安然无恙地从阵地上空飞过，低空导弹2营的全体官兵被这意想不到的结局惊呆了，大家的情绪顿时一落千丈，这对其他几个营的打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 面对这一始料未及的情况，营长岳振华立即指示各连队在不动兵器的情况下，组织有关技术人员研究分析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原因，一定要找到这次脱靶的原因。接下来大家赶紧对各个系统进行重新检测，但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那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跟随部队打靶的苏联专家对进行实战演习的每名操作员和引导员一一进行了操作程序上的询问，也都无任何的失误。就在大家为此事一筹莫展的时候，二营的一个叫韩艳林的代训教员通过观察导弹当时的飞行状态后，分析出只有天线收发车方位角天线的扫描马达电线接反了，才会产生刚刚靶场上的错误。照片中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天线收发车，其作用是锁定目标、追踪目标并引导导弹将目标击落。韩艳林分析，导弹之所以会偏离目标并朝着相反的方向飞出20公里，就是因为天线收发车里用来扫描跟踪的扫描马达的天线接反了。可是站在一旁的苏联专家听到韩艳林这一分析后，立马就提出了反对。他坚信苏联工厂在产品出厂时都会有严格的检查，像什么电线接反这种低级错误是绝对不可能有的。而韩艳林坚持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为此他跟苏联专家打了个赌，如果是他自己判断失误，愿意接受处罚并且向苏联专家道歉。于是二营官兵立刻当着苏联专家的面检查了扫描马达的接线柱，发现接线确实跟其标明的方向完全相反，但接线柱上的漆封得完好如初，证明兵器引进后原封未动，应该是苏联军工人员粗心大意没有接对线头造成的。待把两个接线柱的线改正过来之后，马达转向也恢复正常了，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随即苏联专家用手拍了拍韩艳林的肩膀，伸出大拇哥连连地称赞道：哈拉少，哈拉少，并对旁边的岳振华说道：中国军人真的不简单，短短几个月的理论培训 就能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兵器的问题解决以后，一营和三营均使用二营的这套兵器打了靶，两个营都成功地击落了靶机，唯独二营因兵器问题让靶机给剃了个光头。虽然不是自己的责任，但是全营官兵的心里都很不是滋味，因为进口导弹数量有限，不能再打了，全营只能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靶场。但是他们没有料到，实验场上的这次意外才仅仅是他们遇到的萨姆二导弹众多的意外之一。 武器故障频频不断，二营全体官兵严阵以待，厉兵秣马，稳攻待防，角逐超高空，档案正在为您揭秘。新中国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就要到来了，根据中央的指示，人民解放军空军除了调遣最精锐的歼击机群、高射炮群部署在北京周围以外，特别将训练仅四个月尚处于绝密中的543部队投入北京地区防空作战。不料在如此重要的任务来临时，地空导弹二营的装备却很不给力。从九月中旬部队进入阵地以后的20天里，二营兵器共发生故障46次。对此，二营对所有专业技师提出要求，兵器故障多是客观存在，必须随时发现，随时排除。平时故障排除了，战时出故障的可能就小。坚决反对对故障现象、故障征候不在乎和忽视小故障、不及时排除的不良作风。国庆过后不久的10月6日晚饭前，制导雷达连对设备通电检查时，突然发现显示车的风。国庆过后不久的10月6日晚饭前，制导雷达连对设备通电检查时，突然发现显示车的一个目标放大器的放大量不够。首发车技师张光森从傍晚检查到第二天天光放亮，逐个元器件一个一个查过去，终于发现一个继电器的接点稍微有点松，几个弹簧片的弹力有些不足，一个汇流环和碳刷的接触不大好。排除了这几个小毛病后，兵器果然恢复了正常。从此以后，地空导弹二营立下规矩，排除故障不过夜，并成为装备保障的光荣传统。 尽管打靶失败后又故障重重，但是萨姆二导弹是当时我军唯一能够得着敌人 RB57D 的先进兵器，因此哪怕是接点松这种小小的故障，地空导弹二营的官兵们都不敢掉以轻心。谁能想到就在这些小小的故障排除8小时之后，真正的挑战就来临了。1959年10月7日是个晴朗的星期天，也是刚刚解除国庆战备的第二天。驻北京通县机场，解放军地空导弹二营几个不值班的战士找到了营长岳振华，想请假去洗个澡。岳振华抬头看了看天空，说道：“真是照相侦察的好天气啊，说不定会有情况。”都别去了。随即拿起电话向各连队传达命令，所有人员要严守岗位，认真收听远方的情报，全营任何人一律不准离开营区，严阵以待，准备打仗。当天9点41分，福建前线某雷达连的荧光屏上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亮点，雷达兵立即报出情况，台北市以北50公里地面上空出现大型飞机一架，判断是 RB57D 高空侦察机，正向大陆飞来。 十点刚过，地空导弹二营值班员接到了地空导弹群指挥员的命令，发现敌大型机一架，可能要飞往北京地区，注意做好准备。随即警报声四起，二营全体指战员飞身进入了战斗岗位。 到了11:30，二营目标指示雷达终于捕获到 2B57D 的踪影。雷达显示，敌机距离北京380公里，高度19000米，时速750公里。此时，地空导弹二营的阵地一片寂静，只有参谋陈辉廷通过扬声器不停地报告 2B57D 的距离、高度和速度。也许是第一次参加实战，使陈辉廷感到紧张，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变味儿，且一声比一声高，一声比一声急。11:50，二营打开制导雷达天线，在 2B57D 侦察机距离北京115公里时，二营的制导雷达紧紧抓住了目标，看着它越来越近。距离70公里时，营长岳振华发令接通发射架同步，一声令下，原本静静地躺在射架上的萨姆二倏然昂起了头。随着制导雷达天线不停地转动，岳振华紧接着发令3点法，导弹3发，间隔6秒，28公里，消灭目标。12:04，听到营长岳振华发射的命令，引导技师徐培信咬紧牙关，把大拇指向发射按钮狠狠地压下去。随着3声天崩地裂般的巨响，3枚萨姆导弹腾空而起，直插云霄，向敌机扑去。 1959年10月14日，在通县的机场礼堂，全军为地空导弹二营举行了隆重的祝捷庆功大会，授予二营集体2等功。我手上的这份档案就是当时颁发的奖状，这是一张复制件，原件保存于中国地空导弹部队英雄营的营史馆，而岳振华本人也由少校军衔提升为中校军衔。这就是由空军政治部对岳振华提升军衔的命令。二营的这次行动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地空导弹首次击落敌机的传奇。尽管早在50年代初，美、苏、英等国家就已经装备了地空导弹，但最先用它打下飞机的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此战，解放军不仅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导弹击落飞机的先例，而且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空军的骄狂气焰。从此以后，2B57D 再也未敢在大陆上空露面，台湾国民党空军用高空侦察机对大陆的侦察活动停止了2年零3个月。首战告捷之后，地空导弹二营党委和领导立刻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召开了营党委会，专题研究讨论如何发动群众，总结好战斗经验，查找出存在的问题，同时做出了一切从零开始的决定。 他们认真分析了部队作战的技术水平后认为，虽然经过几个月的集装训练、打靶和这次战斗，二营的官兵们初步地掌握了射击指挥和战斗操作技术，已具备了作战的能力，但对兵器的原理吃得还不深透， 对兵器线路的走向、元器件的结构还属于一般的了解，甚至有的是囫囵吞枣，并未完全消化。尤其是专业技师排除故障的能力还比较低，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有潜在的贻误战机或战斗失利的危险。因此，必须抓住敌人暂停侦察活动、战备任务相对减轻的这段宝贵时间，在机装训练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训练，提高战斗本领。因为他们深知，昨天的胜利已经属于过去，未来在保卫祖国的征程上，还将有新的挑战等待着自己。借刀杀人的阴谋，智慧与勇气的交锋，是谁企图窃取中国大陆的绝密情报？茫茫高空，生死决策，千钧雷霆，一触即发。解放军一支神秘部队，缘何成为美军和国民党空军的噩梦？大案为您揭秘，热血铸忠诚系列之解放军击落美制 U2 侦察机。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 不情不愿又到巷子口。